你好，我是刘超。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最后一个模块的学习了。综合性实战的内容来自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案例，其中用到的知识点会相对综合。现在是时候跟我一起调动下前面所学了。去年双十一，我们的游戏商城也搞了一波活动。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在数据库操作日志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异常就是 interrupted exception 了。几乎所有的异常都是来自一个校验订单密等性的 circle， 因为校验订单密等性是提交订单业务中第一个操作数据库的，所以密等性校验也就承受了比较大的请求量。再加上我们还是基于一个数据库表来实现密等性校验的，所以出现了一些请求事务超时、事务被中断的情况。其实基于数据库实现的密等性校验就是一种分布式锁的实现。那什么是分布式锁呢？它又是用来解决哪些问题的呢？在 JVM 中，在多线程并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同步锁或 lock 锁，保证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线程修改共享变量或执行代码块。但现在我们的服务基本都是基于分布式集群来实现部署的。对于一些共享资源，例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库存，在分布式环境下使用 Java 锁的方式就失去作用了。这时我们就需要实现分布式锁来保证共享资源的原子性。除此之外，分布式锁也经常用来避免分布式中的不同节点执行重复性的工作。例如一个定时发短信的任务，在分布式集群中我们只需要保证一个服务节点发送短信即可，一定要避免多个节点重复发送短信给同一个用户。因为数据库实现一个分布式锁比较简单易懂，直接基于数据库实现就行了，不需要再引入第三方中间件，所以这是很多分布式业务实现分布式锁的首选。但是数据库实现的分布式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性能瓶颈。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下如何使用数据库实现分布式锁，其性能瓶颈到底在哪儿。首先呢，我们应该创建一个锁表，通过创建和查询数据来保证一个数据的原子性。其次，如果是校验订单的密等性，就要先查询该记录是否存在数据库中，查询的时候要防止换读，如果不存在就插入到数据库，否则放弃操作。最后注意一下，除了查询时防止换读，我们还需要保证查询和插入是在同一个事务中，因此我们需要声明事务。过程还是很简单的，这样一通下来，我们订单密等性校验的分布式锁就实现了。如果你听音频觉得有障碍的话，文稿中呢，我还加了演示代码，方便的时候可以回看一下。到这儿呢，我想你应该能察觉到为什么这种方式会存在性能瓶颈了。我们在第34讲中讲过，在 RR 事务级别 Selected for Update 操作是基于间隙锁 Gap Lock 实现的，这是一种悲观锁的实现方式，所以存在阻塞问题。因此在高并发情况下，当有大量的请求进来时，大部分的请求都会进行排队等待。为了保证数据库的稳定性，事务的超时时间往往又设置得很小，所以就会出现大量事务被中断的情况。除了阻塞等待之外，因为订单没有删除操作，所以这张锁表的数据将会逐渐累积。我们需要设置另外一个线程，隔一段时间就去删除该表中的过期订单，这就增加了业务的复杂度。除了这种密等性校验的分布式锁，有一些单纯基于数据库实现的分布式锁代码块或对象是需要在锁释放时删除或修改数据的。如果在获取锁之后锁一直没有获得释放，即数据没有被删除或修改，这将会引发死锁问题。所以你看啊，数据库实现分布式锁这种方式弊端还是挺多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实现方式呢？当然有，我们还可以基于 Zookeeper 实现。 Zookeeper 是一种提供分布式服务协调的中心化服务，也正是因为 Zookeeper 的两个特性，分布式应用程序才可以基于它实现分布式锁功能。第一个特性，顺序临时节点。 Zookeeper 提供一个多层级的节点命名空间，每个节点都用一个以斜杠分隔的路径来表示，而且每个节点都有副节点，只是根节点除外，非常类似于文件系统。节点类型可以分为持久节点、临时节点，每个节点还能被标记为有序性， 一旦节点被标记为有序性，那么整个节点就具有顺序自增的特点。一般我们可以组合这几类节点来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节点，例如创建一个持久节点作为副节点，在副节点下面创建临时节点，并标记该临时节点为有序性。第二个特性， Watch 机制。 Zookeeper 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事件监听器。 Zookeeper 允许用户在指定节点上注册一些 Watcher，并且在一些指定事件触发的时候， Zookeeper 服务端会将事件通知给用户。当我们熟悉了 Zookeeper 的这两个特点之后，就可以看看 Zookeeper 是如何实现分布式锁的了。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副节点，节点类型为持久节点，每当需要访问共享资源时，就会在副节点下建立相应的顺序子节点，节点类型为临时节点，且标记为有序性，并且以临时节点名称加副节点名称加顺序号组成特定的名字。然后在建立子节点后，对副节点下面的所有以临时节点名称 name 开头的子节点进行排序，判断刚刚建立的子节点顺序号是否是最小的节点，如果是最小节点则获得锁，如果不是最小节点则阻塞等待锁，并且获得该节点的上一顺序节点，为其注册监听事件，等待节点对应的操作获得锁。最后，调用完共享资源后，删除该节点，关闭 ZK， 进而可以触发监听事件，释放该锁。上述实现的分布式锁是严格按照顺序访问的并发锁。另外，除了自己手动实现，我们还可以直接引用 Curator 框架来实现。Zookeeper 实现的分布式锁，例如相对数据库实现，有很多优点。Zookeeper 是集群实现，可以避免单点问题，且能保证每次操作都可以有效的释放锁。这是因为一旦应用服务挂掉了，临时节点会因为 session 连接断开而自动删除掉。由于频繁的创建和删除节点，加上大量的 watch 事件，对 Zookeeper 集群来说压力非常大，且从性能上来说，这种方式与接下来我要讲的 Redis 实现的分布式锁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说，相对于前两种实现方式，基于 Redis 实现的分布式锁是最为复杂的，但性能是最佳的。大部分开发人员利用 Redis 实现分布式锁的方式都是使用 SETNX 加 EXPIRE 组合来实现的。这种方式实现的分布式锁是通过 SETNX 方法设置锁，如果 lock key 存在则返回失败，否则返回成功。设置成功之后，为了能在完成同步代码之后成功释放锁，方法中还需要使用 expire 方法给 lock key 值设置一个过期时间，确认 key 值删除，避免出现锁无法释放，导致下一个线程无法获取到锁及死锁问题。如果程序在设置过期时间之前设置锁之后出现崩溃，此时如果 lock key 没有设置过期时间，将会出现死锁问题。在 Redis 2.6.12 版本后， SETNX 增加了过期时间参数。我们也可以通过 Lua 脚本来实现锁的设置和过期时间的原子性，再通过 Jetis.io 方法运行脚本。虽然 SETNX 方法保证了设置锁和过期时间的原子性，但如果我们设置的过期时间比较短，而执行业务时间比较长，就会存在锁代码块失效的问题。我们需要将过期时间设置的足够长，来保证以上问题不会出现。这个方案是目前最优的分布式锁方案，但如果是在 Redis 集群环境下，依然存在问题。由于 Redis 集群数据同步到各个节点时是异步的，如果在 Master 节点获取到锁后，在没有同步到其他节点时， Master 节点崩溃了，此时新的 Master 节点依然可以获取锁，所以多个应用服务可以同时获取到锁。这里顺便说说 Redlock 算法。 Redison 由 Redis 官方推出，它是一个在 Redis 的基础上实现的 Java 驻内存数据网格。它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分布式的 Java 常用对象，还提供了许多分布式服务。 Redison 是基于 Netty 通信框架实现的，所以支持非阻塞通信，性能相对于我们熟悉的 Jedis 会好一些。 Redison 中实现了 Redis 分布式锁，且支持单点模式和集群模式。在集群模式下， Redison 使用了 Redlock 算法， 避免在 master 节点崩溃切换到另外一个 master 时，多个应用同时获得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应用服务获取分布式锁的流程，了解一下 RedLock 实现的算法。在不同的节点上使用单个实例获取锁的方式去获得锁，且每次获取锁都有超时时间。如果请求超时，则认为该节点不可用。当应用服务成功获取锁的 Redis 节点超过半数时，并且获取锁消耗的实际时间不超过锁的过期时间，则获取锁成功。一旦获取锁成功，就会重新计算释放锁的时间，该时间是由原来释放锁的时间减去获取锁所消耗的时间。而如果获取锁失败，客户端依然会释放获取锁成功的节点。代码实现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引入 jar 包，然后实现 redison 的配置文件，最后获取锁操作。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现在总结一下，实现分布式锁的方式有很多，有最简单的数据库实现，还有 Zookeeper 多节点实现和缓存实现。我们可以分别对这三种实现方式进行性能压测，可以发现在同样的服务器配置下， Redis 的性能是最好的， Zookeeper 次之，数据库最差。从实现方式和可靠性来说， Zookeeper 的实现方式简单且基于分布式集群，可以避免单点问题，具有比较高的可靠性。因此在对业务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景中，我建议使用 Zookeeper 实现的分布式锁。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我们知道 Redis 分布式锁在集群环境下会出现不同应用服务同时获得锁的可能，而 Redison 中的 RedLock 算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 Redison 实现的分布式锁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出现同时获得锁的可能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